欢上医院。欢欢今年五岁了，在家里可是个大王呢，什么事情都得让大人做，衣服要奶奶穿，饭要妈妈喂，走路也得爸爸背。星期天中午，欢欢趴在地上玩汽车、积木、皮球、木枪，撒了一地。这时候，妈妈笑眯眯地端着一碗香喷喷的饭，向欢欢走来。好欢欢，今天有肉饼和鸡蛋，快吃饭吧。欢欢装着没听见，头也不回，嘴里一个劲儿地叫着嘟嘟嘟。妈妈舀一条梗饭哄着他，欢欢最乖，吃饱了长大当科学家工程师。欢欢撅着嘴说， 我长大要当司机叔叔，我要玩，我不吃嘛。 妈妈闭起眼睛，叮叮当当地敲起了小碗，谁的本领大，快来吃口饭。欢欢噔噔噔地跑了过来，张大嘴巴啊呜一口把条梗里的饭吃掉，转身又去玩了。妈妈睁开眼睛高兴地说， 咦，谁吃了条梗里的饭？ 欢欢鼓着嘴指着旁边的小花猫， 不给小花猫吃。 妈妈又舀了一条梗饭。这时奶奶进来了，欢欢把木枪对着奶奶， 噗噗噗噗， 嘴里的饭粒喷了一地。小花猫连忙跑来舔了吃。欢欢又用木枪对着小花猫， 噗噗噗噗， 来回追打小花猫。妈妈闭起眼睛向欢欢走来。哎呀，条梗正好碰到了欢欢的眼睛，欢欢哇的一声哭了起来，两手捂住眼睛，双脚直蹬着地， 看不见了，我看不见了。 妈妈急忙放下饭碗，抱起欢欢，一面看他的眼睛，一面说， 欢欢不哭，妈妈宝贝你，妈妈喜欢你。 爸爸听见哭声，放下书本，急急忙忙走过来， 哟，是谁弄透了欢欢的眼睛？ 欢欢用手指指妈妈。爸爸装着打了一下妈妈说， 都是妈妈不小心， 欢欢别哭，爸爸宝贝，爸爸喜欢，爸爸马上抱你上医院去。欢欢眯着眼睛指这又指那，要带走地上的玩具。妈妈连忙蹲下身子，拾起地上的玩具，一件一件放进提包里。在路上，欢欢闹着要爸爸背，他趴在爸爸的背上，两只手还使劲蒙住爸爸的眼睛，大声嚷嚷， 爸爸本领大，爸爸做佐罗，爸爸做佐罗。 爸爸眼睛看不见，只好走两步停一步，一边走一边问， 到了吗？到了吗？ 欢欢乐了，大声说， 没到，没到，爸爸快点走。 哎呀，不好了，爸爸踩到一块石头，石头一滑，爸爸身子往前一冲，扭伤了脚。欢欢也从爸爸背上滑了下来，跌了一跤，头上碰出个大疙瘩。爸爸妈妈吓了一大跳，妈妈只好一只手抱着哇哇哭的欢欢，一只手扶着一拐一拐的爸爸。马路上的叔叔阿姨见了都摇头。到了医院，医生问欢欢，小朋友，你的眼睛怎么会弄痛的？欢欢说， 是妈妈的条梗碰的。 妈妈的条梗怎么会碰了你呢？欢欢张大嘴巴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医生又问，小朋友，你的头上怎么起了个大疙瘩？欢欢说， 是爸爸摔的。 爸爸舍得摔你吗？欢欢摸摸脑袋，眨巴眨巴眼睛，还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